好，我向您学习。 侯爵啊， 侯爵，您来，我听听。 是龙潭日虎穴，多少爱的花。 耶，跟我这一样啊！ 啊，都怎么唱 啊？就按这事儿，连唱二句，二句，二句。 流水之中某些此处忘落。 三句，三句。 我说你哪句不会啊？ 怎么叫不会？这不跟您对词儿了吗？三句，快唱三句，三句，三句，来来来，没问题，错不了。来， 怒冲冲我却把地说爱，爱爱又过。 您看，亏来对一对词句不是吗？ 怎么？ 您这是第四句。 三句。 第四句。 三句。 那四句是？ 他一句都不会。 来来来来，您快来快唱唱，马上来来了，完了，快了。 看春光他把我怎样花落， 您看这就没有问题了吗？ 是我全告诉他了，还有问题啊？ 打头来吧。 哎，将四波草加上堂来。 大爷 大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宫内逛一切去逛。 石龙潭是虎穴，多灾避 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扛起来去，宫内逛一切去逛。 有谁知钟某仙子如网罗，怒冲冲我且把 到到 这地帅呀哎呀过好。 哎 哎， 你叫什么好啊？ 我不喊好，让他们不鼓掌啊，这不是起带头作用吗？ 好，这人来疯。 哎， 往下唱， 下边什么词 啊？ 下边下边怎么着？ 你还有脸给自己叫好呢？我刚告诉你就忘了，你太笨了。 我太笨了 啊！ 我一点都不笨。 你还不笨？ 我都让您给我支糊涂了。 谁给？ 我也告诉您，我不玩了。 什么叫 不玩了？不玩了。让大伙儿您看看，是不是还没上呢？老头，先能把椅子坐。 那是我的小座。 我这是什么小座？您就图舒服。您以为我不明白这个吗？你再看我，一会儿演王顺，一会儿演曹操，干嘛？您这累傻小子呢？ 你自个儿挑的角色， 怎么我自个儿挑？要唱咱行，要唱咱换换。 怎么换呢？ 我来秦宫，你演曹操。 哎，不， 我也 坐。我没有花脸嗓子， 现在不讲这个， 没听说过。 坐着就舒服。 你听我说， 哎，下面站那块， 等我缝腿啊！ 你缝啊！ 看秦宫他把我怎样发落。 战地阔是刺过草草， 这知我民何必顾问。 下面战地阔是刺过草草， 这知我民何必顾问。 下面战地阔是刺过草草 啊，是我 是这是一位干嘛？你发脸啊？谢小兰怎么着？ 他哭了。见了本县因何不跪？ 谁词？ 你呢？ 啊，见了本县因何不跪？ 啊呸 啊呸呸呸呸呸呸！ 碎嘴子， 你碎我一口，碎你六口，赚你五口。 哎，这还在赚呢， 从小就不吃亏。 想俺曹操自吃食以来，上跪天子，下跪父母，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的令？ 哈哈，你待怎讲？ 俺是不跪呀、 啊！是当真不跪？ 当真不跪？ 果然不跪！ 果然不跪！ 讨厌！你不跪就不跪吧，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？这曹操一定是变心了。嗯，你知道？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伤心，多么的难过哦，我亲爱的曹操 啊，吹你的吧。 真的开始了。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。 我这真是 的。没想到大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，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

度过了冬寒，来到了夏天，把它挂在手上，是种负担。你的眼神已经停止发光，轻狂，青春的荒唐，不愿背负你的期望，一心想飞到远方，不舍的成长，无知的代价，